跟着来。 桃花朵朵遍地放悠，把幸福散播人间来。 唱一句唱一句新年歌， 我来唱你来和多快乐。愿得风雨不退缩，紧握着手。